只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它叫做 My Carina Na Na Na Na， 它叫做 My Carina， 我叫它 My Carina Na Na Na Na， 它叫做 My Carina， 这就是 My Carina Na Na Na Na， 它叫做 My Carina，我叫她玛卡丽娜，娜娜娜内，这就是玛卡丽娜。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na Na Na Na Na， 我叫他 Margarina，这就是 Margarina Na Na Na Na， 它叫做 Margarina， 它叫做 Margarina Na Na Na Na， 它叫做 Margarina， 我叫它 Margarina Na Na Na Na， 这就是 Margarina。

让我们击中如蝼蚁，问你的红是紫禁园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一打一根指头打要我整只手，所有生理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跪着苟活，在爱求你之前谁先恨了朋友，究竟你多火焰想成为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留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起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 果不想上半程和下半程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和争辩？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环绕之缠绵的涛，山河破碎当水交汇，你不会范畴和枕边，捏碎反悔飞，你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环绕之缠 隠されたままの心